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第二嗱，頭先我提嗰本書個名字叫《And the Band Play On》，Played On 啦。咁技術上去一去嗰個電腦嗰度啦。咁就係呢本書嚟嘅，就個作者咧就係Randy Shields。咁佢自己咧就喺寫完本書嘅時候咧就喪生嘅。咁我可以同大家推薦本書咧，因為我睇過。就睇嘅時候都成20年前啦，咁我記憶猶新，有本書寫得相當之唔錯嘅嚇。OK， 好啦，咁就翻翻嚟我正常畫面啦。嗱，咁我哋頭先就討論過呢、這個即係艾滋病，佢由佢初發到佢傳染到成為一個全球性嘅疾病咧，嗰、那個時間咧維期咧，即係由佢發是10年、20年、15年、10年、20年。 其实讲返由今日而家呢刻最即最新去再重复验证返呢，大约就喺1960年代就由非洲，应该就由扎伊尔、今日嘅即扎伊尔今日就应该叫做刚果民主共和国，咁就传咗去海地。咁然之后大约就係1971年呢，就由海地传咗去呢、這、一个纽约呢、這个 city。 登陆登陆咗。 登陆纽约。咁跟住再花多5年时间去到1976年呢，就喺嗰个 San Francisco 大再大規模去 爆发 出去。 咁嗰、那个即係、源流呢，即係当其时点解有所谓呢个 patient zero 呢、這个即係咁嘅讲法呢，就因为呢佢当初来一个跟嘅时候呢，就发觉呢佢第一个登即係登陆嗰、那个嗰、那个那个病人本身佢哋搵到。咁就係一個空中少爺，咁佢當其時咧就係服務於加拿大航空公司嘅。咁最即係令人去即係引起呢個疑嘅原因咧，就因為佢濫交。咁濫交都係當然賦予一個即係所謂道德嘅判斷啦。但係就咩咧？就係話佢有相當之多嘅性伴侶，同埋咧當其時咧，我諗都即係而家唔即係都好肯定嘅，就係佢冇帶病套。咁同埋有一個講話就話咧，佢事後咧，佢染咗病，即係佢好快死咗之後咧，有其他人就去即係將呢個病咧，就喺三藩市嗰、那個浴場啊，即係等於我哋今日嘅桑拿啦，就專俾呢啲同性戀人咧，就即係走去呢、這個享用嘅。咁其中當其時咧，有一個咩咧？有一個佢哋嗰個風俗啊。就係將嗰個拳頭咧塞入個肛門嗰度，呢個叫做 fist fuck 啊。咁咧就當其時係去到咩咧？就係咧好尷尬的情況，就係當其時唔知呢個病係咩嚟嘅，即係淨係知道開始知係一個傳染病，但係即係甚至唔知係點嚟嘅。就有人咧就傳染呢個病，即係喺當晚即係話俾佢嗰人聽，我染到呢個病。咁所以當其時嗰個恐慌係好犀利嘅嚇。咁但係最重要嘅問題就係話咧，去到今時今日咧，呢、這個所謂 patient zero 咧，我哋肯定咗佢唔係第一個嚟嘅。最大嗰個功勞喺邊度咧？就係、是、因為我哋而家嗰個 DNA 技術咧，係可以令到我哋不斷去 trace 呢個病嘅源頭。咁但係咪一樣最重要一樣就係留低咗當其時呢啲血嘅樣板度先，我哋先做嘅。 係，你一定要有翻嗰個 sample 喺度，你先至可以去做追查嘅。我記得可以即係撈幾集嘅嚟講。大家即係如果有興趣，不妨睇翻我哋講翻最新嗰個艾滋病治療嗰、那個嗰、那個科技啦。咁即係由一個係7年或者12年你一定死緊嘅病、令到你一知道自己染病嘅時候，你第一件事諗下要立遺囑啊咁樣嚇。咁到而家就係你 keep 住食藥，應該都。都你都唔會因為艾滋病而死嚇、即係咁快嘅一個進展。即係由佢哋嗰種科技或者佢本身嘅傳染機制，我哋自己就唔再仔細地去講啦。咁大家不妨睇翻嗰一集，你即係揾翻啲背景嘅知識。另外一集我要即係要值得提就係嗰個考古科學。就譬如話嗰個尼安德塔人，同埋嗰個現代智人。究竟有幾近幾遠嘅嗰個研究，你要發覺就係結合咗呢一套咁樣嘅基因辨認嘅技術，再用喺呢個艾滋病呢一個病嘅身上， 而且再經歷過就係中間我哋去研究艾滋病嘅時候，就不停地去留翻住呢啲病人嘅嗰啲血液樣本嚟、去做，即係真係當時講嚇就係留作將來研究之用。咁而家我哋今日就已經到咗呢個將來呢個位啦。的而且確就係嗰個咁嘅基因嗰種叫排列嘅科技，而家可以做到又快又準，而且就係一啲比較艱難嘅 case 都能夠做得到。咁所以咧就好彩當時留咗啲血嘅 sample， 所以今日我哋可以叫做由翻嗰啲 sample 度去重組翻呢啲 DNA 出嚟。 即係簡單嚟講，其實呢個突破點就喺個基因重組嘅技術上。 啊、其實就即係講 DNA 都唔係好準確嘅，因為我知人本身是個病毒係、個 RNA 嚇、咁呢種病毒依附咗喺人嗰座個免疫系統嗰個細胞裏邊就奪捨了，咁跟住就可以咧就叫嗰個咁樣嘅免疫細胞幫你去大量生產呢啲咁樣嘅艾滋病病毒，令到啲 RNA 成你喺你血入邊周圍都 係。嗱，我哋用一個形象啲嘅比喻啦，就係、你可以假設咧，就係呢個 RNA 嚇係一個遊擊隊嚟嘅。咁咧佢嗰個打法咧就唔係喺個城門口度咧掃砰砰砰砰砰砰砰砰。佢喺個窿，即係呢個堡壘嗰度咧就開咗個一個窿。 從係。 佢就走入去之後咧，嗰啲格啊，即係守門口啲格，全部變曬佢嘅 zombie。 因為佢第一件事就咬咗個 commander 先啦，咁啊令到成個城堡就內部攻破啦。 內部攻破 嚇，咁即係呢個其實大家都唔會太陌生嘅。但係即係需要提一提就係咧，喺我哋講嗰個尼安德塔人嗰集啊，其實呢啲基因，即係譬如話呢基因排列去比對咧。就咁去比對，當然係好麻煩嘅一件事啦。因為本身個資料庫好大嚇、你點樣係由一個人類嘅資料庫，即係個 genome project 入邊整到人個基因全部齊曬，嗰度淨係資料已經出搞咗好耐啦。咁你有咗呢 set 嘢之後，你先至可以再同一啲其他嘅 sample 嚟做比對。咁、但係譬如話喺尼安德塔人嗰集，我哋就話啦，因為佢係一個古人嘅 DNA， 好多嘢入邊係碎曬嘅，你係要想辦法去由呢啲碎片嗰度重組翻嚟嘅。咁但係呢一個咁嘅技術問題咧，喺十年到前就解決咗，咁所以我哋就可以排列到一個咧已經絕咗種嘅物種嘅 DNA、而同類嘅技術咧，相信嚇唔係淨係可以用喺尼安德塔人身上，而家講緊就係話嗰啲北極長毛象，咁我哋揾到好多佢哋嘅屍骸喺西伯利亞度揾翻出嚟嘅屍骸，因為佢哋雪住嘅，可能就會比較容易將佢嗰斷咗做唔係好多份嘅 DNA， 將佢砌翻出嚟，砌翻出嚟之後，將佢擺翻落一個幹細胞，甚至乎係擺落一個嘅而家嗰啲象嘅嗰啲咁嘅受精卵細胞嗰度，令佢生翻出一隻北極長毛象出嚟。咁但係而家就係未做到，但係基本上個套路就係咁樣去做，就正正就係嗰套咧，將基因資料去砌圖重組翻個技術成熟咗咧，就令到呢一啲考古有一個更加強嘅根據。咁而家點樣將佢拉落去病毒嗰度咧？咁我哋就知道就係話，如果我哋生命嘅嗰個資訊就 DNA 啦，人本身一個即係普通嘅生物。咁但係如果要病毒嘅資訊就由 RNA 去承傳。咁喺一啲帶菌者嘅嗰啲血液樣本入面啊，應該大量存在住呢啲咁樣嘅 RNA。但係始終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呢啲喺病毒入面嘅 RNA， 尤其是艾滋病病毒嘅 RNA， 係比其他病毒都仲要更加脆弱，因為佢嗰個嘅外殼脆弱，而入面嗰條 RNA 都係好容易受到干擾去碎咗佢嘅，咁但係正正因為佢係好得意嘅，就係正正因為佢好脆弱，所以咧佢演變嘅速率係非常之快，所以亦都直接導致咗，但係點解我哋咁難去製造疫苗駕馭呢個艾滋病嘅一個即係、就是、一個直接原因嚟嘅。咁而家即係由一個咁脆弱、咁容易碎嘅一樣嘢，佢可能比起我嗰啲尼安德塔人嘅 DNA 仲加容易碎。但當然啦，尼安德塔人就更加麻煩，因為係更加久遠，所以碎得亦都更加犀利。咁但係而家就係話唔好理啦，一樣都碎得好緊要嘅嘢。我哋點樣喺嗰個血液樣本入面去將佢勾翻出嚟去砌呢？呢個砌圖遊戲好得意嘅，你唔係真係可以將佢全部嘢擺曬喺台面度慢慢逐個揀嘅，佢就係喺個 sample 入面，而且係你肉眼睇唔到嘅嘢。咁你唯有就係去設計一個好嘅魚鈎同埋一啲網去撈佢出嚟。喺一個血液樣本入面，好多人自己本身嘅正常細胞，人自己本身嘅 DNA 喺度，你點樣可以令到佢最後你淨係撈到屬於嗰個艾滋病毒嘅 RNA 出嚟咧？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好大，即係好難嘅問題所在。所以其實你講緊呢一啲譬如話啲疾病嘅研究啊，亦或係嗰啲古生物研究咧， 其實那個技術我即係我至少看到就是一個最難的攻堅，即係嗰個瓶頸位在哪咧？就是你點設計那個魚鈎？ 嗯， 你怎樣去將那個設計啱的魚鈎，令到那堆這樣的你想要的那堆砌圖可以大量複製，濃度大量增加， 嗯， 即是他們叫 amplification 或者 intensify 擴音啦，即是 將即是明明這裡裡面原本 99% 是人的 DNA， 是得那 1% 是你想要那堆 RNA 的，你怎樣令到它放大，令到它很容易抽出來呢？第一步跟住你做，當然你要 filter 咗佢啦，然之後就再將佢擺翻出嚟，就排列咗佢。咁即係一路去製造呢啲魚鈎啊，呢啲網咧，都係其實係嗰、那個即係呢啲叫做分子生物學家諗得最辛苦嗰個問題嚟嘅。咁亦都係因為即係咁難嘅原因啦。咁而家就係將如果佢哋即係呢一個研究團隊啦，今次嘅呢一個研究艾滋病 patient zero 的呢個研究團隊，佢哋就喺過往嘅呢啲咁樣嘅大菌之入邊，去重組翻八組嘅呢一個咁樣嘅 sample。咁於是乎，你有當時嘅 sample， 再喺今日嘅 sample 入邊，你再去做一個嘅比對，咁你就可以大約去揾翻咧，其實嗰、那個邊一個前邊一個後，究竟係加州前啲啊，定係 呢個都係同我哋講以前嗰個粒線體嘅情況。 嚇粒線體有粒線體個 DNA， 其實都可以係有少少相關啦。咁 我講即係類比意思就話，佢由嗰個歷史嘅演化就跟住揾到個源流喺邊度嚟。 係啦，係啦， 佢點變化嗰度睇到啊？喺度一點點推遠推翻轉。 其實幾好得意嘅，即係佢揾到呢八組之後咧，咁即係當然啦，再比對一下，而且仲有其他圖像嘅，就係、是、你發覺係結合咗一個統計科學喺度添。譬如話有個統計學，咁我即係由翻我對呢個疾病嘅知識就係話。如果呢隻艾滋病毒喺某一個地方登陸咗之後，佢停留時間越耐嘅話咧，佢嗰個演化出嚟嗰個變種嘅版本就會越多。咁呢個好容易理解嘅，因為佢喺嗰度就喺個自發地去變化。相反，如果啱登陸嘅話咧，喺佢嗰度嘅帶菌者本身嗰個 樣 就會係近好多噶啦。咁由呢一個咁嘅統計結果，大約知道邊個先邊個後嘅。咁結果就發覺咧。在三藩市那些個變種少很多的，紐約的變種又多一些，海地變種更多，咁、你就可以睇到條路。 最多嗰個就係非洲，係嘛？ 當然就係、是、啦。你跟住一路就可以咁樣追翻出嚟，係究竟係邊一個？咁然後甚至乎多而多如少之餘咧，你甚至乎可以佢哋嚇，甚至乎可以揾得到咧，係呢一位 patient， 即係所謂嘅 patient zero， 佢其實係只不過係屬於喺當時紐約咁多種入邊其中一種嘅啫。而呢一即係於是乎就係佢亦而佢呢一種咧，亦都唔係決定咗源頭嘅喺紐約源頭嘅嗰種。咁你就好清楚，其實唔係。 即係總之，而家就有誰是兇手個答案出咗嚟啦。 咁基本上就由嗰個 DNA 研究將嗰、個應該話啦，係艾滋病病毒 RNA 嘅研究。將它重組翻出嚟，再由呢個 RNA， 即係每一已經演化了很多種不同代的呢一種艾滋病的病毒，去再做一個比較，咁你大約知道邊個先邊個後，同埋邊個先係大菌者咁樣，最原先的那一批啦嚇。 嗱、簡單嚟講，我一聽到咧，咁就即刻有一個推論啦。其實當其實好多人染咗病係唔知道， 係 死咗之後都唔知 道，係 係嘛？咁呢個就係、 是、呢個幾乎肯定嘅嚇嚇。即係而家就係你話邊咁呢一位仁兄呢個咁樣嘅空中少爺唔係飛鷹少爺，咁究竟邊個係咧？唔知。但係唯一知嘅就係話，其實喺當時已經有好多唔同種類嘅病毒已經同時存在喺紐約呢一個嘅。 啊！你又肺炎死，佢又 cancer 死，佢又咩啦？咁原來大家都係染咗 AIDS。 係啦，係啦。咁即係我哋都知道，就係其實除咗同性戀之外，咁共用針筒啦， 係啊，一個都係吸毒者啦，血友病啦， 係啦，係 嘛嚇。咁但係有啲譬如即係透過呢個體液或者血液嘅交流，咁又死，即係又中咗啲。只不過因為咧，當其時冇呢個概念嘅時候咧，好多種嘅現象我哋歸納唔到翻嚟。 係 咪啊？嗱，呢個好有趣，因為呢個涉及到咧就係即係所謂嗰個科學嘅精神同埋科學方法。就係你冇可能呢、這個 Carpenter 講啊。你不會透過一個很純粹、很簡單的觀察，你會知道一件事。 是是 其實你分析每一個問題，你事先有一定有一個框架。 即係而當時的框架在哪裡呢？就是大家就放眼了在同性戀者身上。是於是乎就即認定了這個是唯一原因之後，就不停地追來，結果出來的答案就不是最終的答案。 那你由這個，你可不可以上升到一個什麼的科學的盲點？ 咩科學嘅盲點啊？咁我諗唔係淨係科學盲點喎，你睇尤其是社會科學，你一樣嘅啫喎。你執住其中一個有色眼鏡去即係或者你已經係執著住某一種嘅信仰，你揾出嘅答案通常都有問題嚇。咁你譬如即係講得簡單啲啦，咁你淨係執著住一個嘅好似牛頓嗰啲咁嘅萬有引力，咁你發覺你好多嘢你又解釋唔到啦嚇。對於嗰啲宇宙外嗰啲發生，即係有啲原來後來要用相對論解釋嘅，你根本上冇辦法去理解。 咁我諗嗱，你用你呢個即係方法去講啦。嗱，牛頓定律好有用啦，佢有啲嘢解釋唔到。嗱，如果正常嘅，即係特別係中國嘅文化呢啲嘢咧，就係大而化之啦。我哋嚇唔睇啊嚇，唔使理 嗰啲小事嚟， 小事嚟，我哋唔明啊嘛嚇，一定啱嘅。解釋唔到係嗰個現象本身嘅問題，唔係嗰個理論本身嘅問題嚇。 或者可能有嗰個現象本身有啲其他我哋仲未歸納到嘅嘢，就其實原來最後結果咧都係符合翻我哋原先信任嘅嗰個理論。 係啦，咁但係愛因斯坦就一樣嘢，就係佢某啲牛頓定律假設，例如有絕對嘅空，佢可以放低。 係， 同樣嘅理由就係對於愛滋病嘅成見或者假設，當其時好多人係放唔低。係，呢個係包括科研嘅人員都係嘛？係嘛？咁嗰個突破點邊度？突破點就係、是、其實同呢件事冇關嘅，就喺另外一條線上面咧，就係、是、嗰個 DNA 技術重組嘅發展，同埋我諗另外一樣嘢，頭先你比較即係比較少講啲，就係、是、電腦技術嘅發展。 係係，即係嗰個處理數據個量同埋嘅速度都大大提高咗。 係啊， 嚇！即係呢樣嘢就喺今日呢個時間已經發生，我都覺得係幾即係。即都是幾合乎情理的、啊、即當你見到一些古生物 的 DNA 都可以重組的時候，那這個技術用到在這些這樣的疾病治療，又再加上其實今時今日對於艾滋病的研究的投入大了很多了，可以回應回先前第一次你有提過的點，就是即艾滋病不單止燒到美國身、啊、燒到美國的藥廠的身上，大家要去面對這個問題。而且呢你發覺就是說研究艾滋病的藥在現在這一刻呢是非常有利可圖的，因為這隻藥是要你死一世 、啊、你最近我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節目講的，應該是第二個節目你都有份的、啊、就是有一條神童、 啊 他就 hedge fund 嚟嘅，佢就買間藥廠，咁、 啊、 艾滋病啦，加一百倍嘛， 啊、即係佢就有啲唔會好平嘅藥，咁突然之間佢話要賣貴啦，咁呢啲係絕對有利可圖，即係你話甚至乎你可以陰謀論少少去諗啦，就係、是、話你估佢哋仲有冇動機繼續去攻克呢個艾滋病落去啦？咁、當然可能整疫苗，咁啊都係有一盤生意啦，但係會唔會唔好咁快整到疫苗住？等呢啲藥，如果我唔整疫苗，啲人可以繼續食一世。咁咪千秋萬世咯， 但你講呢樣嘢唔係陰謀論嚟噶。嗱、我又講過好多次，但我又真係又喺不妨喺呢度即係再講多次。可能你都聽過，就係我就即係舊年去加拿大嘅時候，或者我以前去北美，即係我去加拿大嘅時候，我都發現當地咧嗰、那個電視上嘅廣告50%係藥嘅廣告嚟。佢嘅賣藥嘅地方嗰個 pharmacy 咧，等於香港70%。 哦，系啊， 咁我由呢個推論一樣嘢就係、是、咧，佢藥廠嗰個利潤相當之高嘅、藥廠嘅利潤之所以高咧，好簡單一樣嘢就頭先你講一樣嘢，就要你食一世。 嗯，啲藥係， 所以佢去醫嗱嗰、那個醫保好簡單，醫保即係全民醫保嘛。咁醫保嗰、那個即係得益係邊個咧？簡單嚟講就係藥廠，就唔係嗰啲受保嘅人。嗱、這個聽完咧，即係好政治不正確，但係我自己去睇到，我就係一個好簡單嘅推論。 嗯， 就是那個政府和藥廠夾埋，嗱你醫保嘛，你供錢嘛，保你一世、哦。咁但係後面咧有一個即係 catch 咩咧，即係一個好即係大家注意到咩？其實佢唔係醫好你嘅，佢係俾藥你一路吊命啊嘛。 跟住依個對你冇害咁解嘅啫嚇。 咩啊？嗱，你一邊咧，你係飲狂飲呢個汽水啦，即係好多糖啦。你又食好高脂肪嘅嘢啦，好咸嘅嘢啦，你唔做運動啦、因為有電視睇嘛。 咁佢又開啲降血壓藥俾你。 係啊，佢又開啲降血藥啊嘛，跟住糖尿病藥俾你啊嘛。咁但係嗰啲藥唔係醫好你喎。 嗯。 嗰啲藥係要你食成世，不過阿美其名就係一個醫療保險俾你啊嘛。咁、呢個就成件事就係所謂呢個社會保障嘅最大的盲點嚟啊嘛。咁、呢個就正如頭先你講一樣嘢，就係、是、藥廠唔係揾啲藥出嚟醫好你個病，藥廠係揾啲藥出嚟醫你，要你食成世。 啊 即係而家呢刻咧，你如果佢哋肯細水長流，唔好殺雞取卵，係應唔好再研究落去，然之後繼續咧，令到啲艾滋病係要死一世，甚至乎最好全世界染曬病，全世界都要成呢只樣啊！即係呢個就即係誇張咗少少啦嚇。咁但係我又覺得咧，就住呢一樣嘢咧，我又覺得唔可以即係俾佢真係咁發生。 哦、我想不會了，因為個藥廠的影響力呢其實已經在北美那裡已經相當大，即是我現在講一件事，就是何時殺到來在中國和香港的嘛、嗯、你香港你現在賣在電視賣藥都是雙風藥來的嘛、嗯、理論上你可以不吃的、嗯、是吧，那你去那邊看什麼藥來，心臟病藥 Cancer 藥 在電視賣廣告、啊、 嗯， 是吧，好，咁嗰啲我哋唔講啦，因為嚟一提啦。我哋講翻呢個科學方法。嗱、嗯，如果你話喺呢個艾滋病呢個例子入面我哋見到嘢，咁理論上係咪將來如果有足夠投入資金投入，係咪大型嘅傳染病，我哋都可以用呢個方法去睇咧？嗱，我俾一個題目，我俾一個題目你啊。呢、這個題目就係歷史嘅題目嚟嘅、嗯。大家知道中世紀咧喺歐洲發生過一個好大型嘅黑死病。 係啊，係啊。 是殺了歐洲的整個人口的數目大概三分一、 啊啊、 如果我們今天有這種技術，理論上是不是我們可以重組回這個即黑死病的源起和它走的路線、 啊、你說起這個我醒起了，是有人做了的這個這追蹤研究、 嗯、 基本上現在追蹤回那個黑死病的源頭是來自蒙古的、 啊 啊真係蒙古帶埋黑死病過去喎， 咁佢係打仗去掟啲屍體入去， 係係係係啦， 揾嗰啲高射炮射， 即係揾到嗰種因為其實咧一路咧可以喺翻歐洲度咧係掘翻一啲原來係埋葬咗好多黑死病病人嗰啲咁嘅墳喺度嘅，嗰啲屍體喺度嘅。當你掘嘅時候好小心啊，你入邊即係你即係隨時你會染到啲病咁樣啦，咁、嗯、要隔離嘅。咁、嗯、但係由呢度其實又係一個即係呢啲疾病研究嘅寶藏嚟嘅，就揾由佢哋屍體上。找回啲組織，由呢啲咁樣嘅喺身上嘅病菌去追翻嗰個嘅源頭喺邊度。咁、 嗯、 基本上而家揾到，其實亦都係嗰個基因研究結果嚟嘅，就係話蒙古人帶由蒙古由亞洲先帶入去。係 啊，即係你揾到個路線啊。咁我諗，如果譬如呢啲咁嘅，即係距今都成千年嘅，幾百年嘅社會嘅。衛生的情況都可以找到，我們相信呢，即我們可以歸納到好幾個大型的傳染病的流傳，即是那個路線圖 會是， 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那個西班牙流感、 嗯 啊、這些我們可以找得到的、嗯、你聽到就好啊，好好正面，好正能量，但是我又告訴你未必是，越涉及到近代呢，它就越有政治的干擾在後面、 嗯 啊、非洲那個即艾滋病源於非洲嗰、那個，其實喺非洲嘅好多政府都唔想面對嘅問題。 係係，你話如果今時今日，我哋又冇能力問究竟具體喺非洲嘅邊一度，或者係由即係你知道有個傳說就係由啲黑猩猩嗰度去染翻， 有人食咗同啲黑猩猩搞過咁呢、啊這個？這個當然我唔相信。 咁但係呢個其實都係一個理論嚟啦。咁、啊、但係你話其實有冇喺嗰個基因上邊去研究做到呢樣嘢咧？咁我哋都。可以有能力去問，即係去解答呢個問題。 哦、我覺得如果純粹用科學嘅方法嚟講咧，係一定解答到嘅。如果你有足夠嘅投入同埋足夠嘅時間，但係問題我講最諗起個呢一點就係咧，呢啲問題本身其實有帶有政治嘅 implication 喺度嘅。因為我第一次已經講過，如果我查到個源頭，即係換言之，我揾到邊個要孭鍋啊嘛。咁話要孭鍋就唔係科學嘅問題嚟喎，呢個係政治問題嚟喎，係嘛嚇？咁同一樣嘢啦。譬如今天對沙士的路線去追蹤，我們做不做呢？ 嗯， 已經可能後面已經是一個政治問題了。 咁、哦、絕對係，絕對係。咁你通常又嗰個時候咧講個理論就係話由嗰啲咁嘅穿山甲果子嚟嗰度染到翻嚟。 我聽過一個咁樣嘅，就喺廣東河源嗰度有條友就劏咗條大蟒蛇，嗰條大蟒蛇就傷風嘅。 哦，嚇、啊，有啲咁嘅故仔啦， 有啲咁嘅故仔啦，嚇、 這個，都係要由翻嗰個科學方法。 但係同樣個情況，我哋都可以推論嘅。即係如果你由咗呢個之外，你可唔可以推論一樣嘢，就係當其時好多人其實染咗沙士。死了但是沒有我們沒有歸納到、 嗯、 是吧，有人甚至染了沙士好回自己都不知 道、 啊、這個有人告訴我的、 嗯、 即是他懷疑是、啊、即是他是病得很好、嗯、很辛苦、啊、這個 是的，好像這一種病毒他對於每個人的身體的因人而異， 不是後來都說了沙士人不醫都好得回、 嗯、 是吧，說給我聽那個就是長毛梁國雄 其實就是話，即係講嘅就係處方類固醇就冇乜嘢好直接嘅科學證據話係有效。 誒，利巴韋林啊，咁當其時就係、是、即係自由發現咗呢樣嘢，本身佢有好強烈嘅副作用，係咪啊？食咗會骨枯啦，同埋嗰個肺纖維會骨肺會纖維化啦。咁呢啲就當然係已經變成歷史啦。但係歷史如果我哋唔吸收教訓嘅話咧，佢會重新出現嘅，係咪啊？咁正如我哋一路講過，就係話咧。今日咧就賦予咗我哋一個即係好有效嘅基因重組嘅技術。呢、這個技術本身，如果我哋撇開所有呢啲干擾或者呢啲政治嘅問題咧、其實我哋可以好直接、好坦然面對嗰個疾病嘅傳染。 係 嚇。咁、如果我哋即係去掌握到呢樣嘢，理論上咧，我哋對嗰個疾病嗰個控制咧，已經其實到咗一個好。即係好犀利嘅地步㗎嘛。 其實係你已經係去到由翻嗰個疾病本身最本質嘅嗰個嘅化學分子結構嚟去解答佢呢個問題。 係啊， 咁即係剩翻落嚟，即係嗰啲問題就係我哋嗱，即係翻嗰啲技術上嘅問題就係、是、花喺最多嘅時間就係你針對嗰種疾病，你可唔可以喺你嗰堆 sample 入邊盡快設計到嗰堆適合嘅勾？是專係勾到呢樣嘢出嚟，從而你個結果可以放大，令到你最後可以好快重組出嚟咧。咁咁即係亦都係點解呢份即係呢個研究喺 Nature 嚇自然嘅呢個咁嘅期刊出現呢個原因啊。嗰、那個背後功力嘅一定係好犀利㗎啦。 而且我相信咧，呢、這個重組嘅技術咧係只會越嚟越精密嘅。 哈哈！而家今次就係好多時呢啲咁嘅重組技術咧就咁嘅，佢要係度身訂造嘅。去針對某一組嘅病毒嚟去度身訂造嘅，咁佢今次咧好得意，佢哋幫自己一個技術改咗個名嘅，叫一個 RNA jackhammering，即係好似喺度鑽地咁樣打碎曬，即係開頭佢可能係需要去做少少嘢嚟去叫做打暈佢，然之後咧再擺喺個環境入邊去放大一啲佢想需要嘅嗰啲咁樣嘅艾滋病病毒 RNA 嘅片段，再將呢片段咧抽咗出嚟之後咧，就再擺翻出嚟去排列，就佢一次過就培育咗好多種唔同嘅 sample， 令到最後嗰個砌圖有好多個重複嘅砌圖，就方便你去搭翻埋一條完整嘅。咁類似即係嗰種思路，其實就已經基本上去同重組過嚟安德泰文 DNA 嗰個係差唔多嘅啫。但係問題就係、是。你嗰個技術 apply 到喺 DNA、apply RNA 嘅時候，係咪完全可以一模一樣咁做呢？一定唔係，即係如果屬即係嗰啲分子生物技術學嘅話。另外就係、是具體上嗰個勾個設計就係你針對唔同嘅分子結構，你要有唔同嘅。你點樣唔會話一次過勾其他嘅嘢係真係 冇勾錯？ 係啦係啦，咁呢樣又真係即係專家問題咯。呢啲就係、 是、唔緊要嘅，呢啲係技術層面嘅問題嚟啫。你大家明咗個大嘅原則，其實就已經即係剩得落嚟嘅就係抌錢啦，就咁簡單啫嘛。不過咧，最後咧，我哋有一個即係題目咧，我哋冇時間討論嘅，就留翻俾觀眾啦。咁大家聽過啦，喺美國就開始咗呢個寨卡嘅病毒啦。 係係 係。咁而且最得人驚，我即係唔係得人驚，我即係最奇怪一樣嘅就係帶病毒嗰人可能冇徵兆 喎。係啊， 係 啊， 完全冇事喎。 因為佢第一次感染係冇咩問題嘅，係到第二次嘅時候先至會中，即係先至會發得好緊要嘅。係 啊。 咁又好得意嘅，即係而家就係、是即係好難得啊，見到一隻叫做威力都幾強嘅傳染病。亦都相對比較快得到重視之餘，亦都係即刻就由個基因層面嗰度，係即刻揾基因圖出嚟啦。即係而家就係 go to the roots， 係啦，即刻就 去到一個即係最根本。 即係你可以睇到有個比較正面嘅信息喺度嘅，對於起碼對於寨卡呢個例子嚟講。 咁我哋經歷過沙士咧，咁我哋即係只能夠對而家所有衛生部門同埋政府有個忠告啦，不要令沙士再類似沙士嘅情況再次在香港出現。是吧，咁呢、這個即係無論你係唔係認同嗰、那個即係想唔想聽嗰個科學嘅內容或者點樣，你都必須要正視呢樣嘢啦，係咪啊？好啦，我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我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